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88集，边蛇。 雨势转小，萧迟也撤向端州城门，守备军马不停蹄地开始清扫战场，壕里的水都溢了出来，把门前这段路泡得稀烂，马蹄踩在里边全是泥浆，所有人都脏透了。沈泽川站在城门前，看着浪淘血金池进，萧迟也从马背上俯过身，沈泽川抬起右臂跟他轻轻碰了一下，萧迟也望着沈泽川，没有就此收回手臂，他翻手抬进沈泽川的下巴，在雨里垂着眸和沈泽川额头相抵，两个人深陷雨中。沈泽川敛起眼眸，雨水沿着他的睫毛滴在萧迟的鼻梁，他缓缓笑起来，逐渐笑出声。乔天涯策马而来，到半途就勒马停下来，歪身瞧着纪刚：“ 师父哪儿去？” 纪刚在通道门口站了半晌，把手里的长衣扔给乔天涯，看着雨幕。乔天涯把长衣罩到自个儿身上：“ 师父，纪家权经此一战再度名扬，纪老爹泉下有知，也当瞑目了。” 纪刚仰头望天，雨水溅到眼睛里，良久后他说：“ 端州今年要丰收了。” 乔天涯笑了笑，纪刚背过双手转身长叹，不再看沈泽川：“ 你赶紧去叫大夫吧。” 雨下到翌日卯时才停，庭院里的竹筒叮咚地敲打着青苔沿，丁涛裹着小袄跟李雄守在廊下，看大夫进进出出。李雄说：“ 我口渴。” 丁涛攥着本子小声说：“ 那你自个儿去倒水喝，我要守在这儿。” 李雄面露难色，他堵着廊子使劲摇头，不肯单独去。里边的孔领先连把大夫引出来，神色凝重。费胜才睡醒前来轮值，看人出来马上来接，让属下把大夫往偏厅带，问孔领：“ 先生，主子如何？” 孔领摇头，跟他再往屋里走，低声说：“ 一会儿进去别吵着府君，二爷正吊着心待在里面一宿没睡。” 费胜不敢再多话，跟着孔领进了屋，看里间垂着竹帘，卸了甲的萧迟也正在看药方子，还没走的大夫拘谨地站在二爷对面，躬身轻声说着：“ 日后就不便再握刀了，那双指……” 费胜听了这么两句就觉得不好，他沉下心看萧迟也神色冷峻，压得屋里服侍的人都噤若寒蝉， 腰间小腿 还有差点被哈森卸掉的右臂。沈泽川昨天刚回来，人看着还是好的，等把脸洗干净才能看出面色煞白，右手双指原本是肿的，在跟哈森对打时掉进了壕里抓烂了，又泡脏水，最后的养山穴都靠左手提，右手根本动不了。他没上马回城，装得风轻云淡，实际上是腰间的伤口在挺身时撕裂了，上马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太难了，只能强撑无事，让霍凌云牵马。沈泽川紧绷的神经一放松，淋过的雨也要发作，他以为自己是睡着了，其实是半昏迷，昨夜的烧来势汹汹，到现在都没退下去，吃什么吐什么，胃里塞的都是硬馒头，吐干净以后就吐酸水，垂危不透光。萧迟也带大夫走后先条缝看兰州，兰州的发铺在被褥间，整个人全部起来压着没伤的那面半躺着，侧脸露出些许，上挑的眼角也没有平时的诱惑，仿佛寻常的在睡觉。 萧迟野摸摸他的眼角，他没动，只要萧迟野在身边，他就敢这样不设防。他看着很小很小，被萧迟野的身影完全笼罩。萧迟野呼吸困难，胸腔里哪儿都疼，他俯身过来吻兰州的鬓，指尖的动作轻得像是在抚摸还带着绒毛的幼兽。庭院里的大夫来来去去，给府君的药喂了一盅，四时的时候沈泽川又吐了，吉刚看着不行，拎着大夫继续瞧。偏厅里挤满了人，劫后余生的欣喜劲儿没过，府上就被阴云笼罩了。申时交战地的军报到了，跟边郡的军报堆积在一起，都催着萧迟野看。萧迟野没敢离开沈泽川，全部让送到偏厅去，趁着喝口水的功夫站在偏厅，一边听大夫们七嘴八舌的讲方子，一边看军报。丁涛不敢在这会儿闹，牵着立雄的衣袖， 廊子底下有水壶，我给你倒一杯。 立雄脚没动，他揉着鼻子烦闷的点头。丁涛拉不动立雄，纳闷道， 你怎么不走啊？ 立雄没吭声，他看洞门那边来了人，费生正带着新到的大夫往里走，眨眼过了廊子，掀了帘子就进屋了。屋里还有孔灵等先生在外间守着。这新来的大夫长得周正，是凡州口音。 呀，府君这身体灵不得雨，吐成这样，药定然是用不进去。 他踮起袖子，让随行的药童把药箱打开，拿出针囊给站在一边的高仲雄看。 我给扎几针。 孔领站起身， 先不忙，等二爷过来再做决定。 大夫摊开手，接着道， 救人如救火，时间耽误不得的呀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们赶紧派人催二爷过来，我把东西都备好。 高仲雄连声应着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发现立雄堵着门。大夫背过身，掀起些帘子往里间走，嘴里还在叮嘱药童 把箱子提进。 费生在药童收针囊的瞬间觉察到什么，他猛地握住刀柄喝道， 留步。 然而把药童当即甩手，针囊里寒光暴现。费生能躲，但先生们躲不掉，他只能拔刀格挡。在一阵叮叮当当的暗器碰撞声中撞开孔令，外间的桌椅咣当翻倒。孔令没站稳，跌在渠书上时还伸着手急喊道， 来人，快来人。 大夫已经窜进了里间，竹帘刷的坠下来，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。费生惊得冷汗直冒，才跨出去就被药童抡着椅子拦住了。糟了，费生失声道， 保护府君。 廊下的禁卫破窗而入都来不及，高仲雄陡然被撞翻在地。只见李雄健步如飞，大叫着冲进里间，一个猛子把大夫扑倒在地，两个人撞到床前脚踏，垂危惊动。大夫夹在指尖的钢针直取立雄双眼，立雄探手拧住，一头把大夫的脑袋磕回地面。大夫磕得头晕眼花，反手抱住立雄脖梗，拧身把立雄翻到地上，卡住了立雄的脖子。两个人翻滚间撞塌了里间的矮桌，茶壶跌下来，滚烫的茶砰的溅了立雄满脸。立雄粗喘着朝着对方面部挥拳，结果扑了空。大夫摁着立雄，立雄侧脸蹭在碎掉的瓷片里，扎得满是血痕。他喊道， 蛇蛇。 大夫举起钢针，岂料背部骤然一沉，整个人直接被砸翻了出去，滚在地上。他捂着半面，用边沙话高声说着什么，迅速去摸摔掉的钢针。萧迟烟猛地托起四角上的衣领，对着地面就撞。外间只听咚的几声闷响，再没音了。禁卫们摁住了药童，费生气还没喘匀，竹帘就被撞得乱晃。满头是血的大夫滚在外间的渠书上，已经没气了。萧迟烟面色冷厉，强压着怒火寒声说， 从庭院到大门十步一人给我堵死，谁筛的人自己滚出去。 庭院内外顿时跪倒一片，满腹的敬畏竟然就让对方堂而皇之地进了内屋。费生冷汗就没停过，一头磕在地上，一声都不敢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